攻读《编年记下》第二章。撒罗瞒点派了70000人做运夫，80000人在山上凿石，3600人做监工。撒罗瞒遣使向提洛王西兰说：“有如你怎样对待了我父达卫，给他运来100木，建造他居住的宫殿，也请你如此对待我。我现今要为上主我的天主的名建造一座圣殿，奉献给他，在他前焚烧焚香的香料，永远献上供饼，每日早晚、安息日、月朔以及上主我们天主的节日奉献全燔祭，这位以色列人是永久的事。我建造的殿宇必须广大，因为我们的天主大于诸神，然而谁有能力为他建造一座殿宇？天与诸天之天尚容不下他，我是谁竟能为他建造殿宇？不过只是为在他面前焚香罢了。现在请你给我派一位祭师来，他要精于金银铜铁以及紫红、朱红、蓝线等工作，并且还应会各种雕刻，好与我父达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准备的技术人员一同工作。请你由黎巴嫩给我运香柏、松柏和檀香木来，因为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黎巴嫩的木材，我的仆人将与你的仆人一同工作，他们要为我大量预备木料，因为我要建造的殿宇极其广大。至于你那些伐木砍树的仆人，我必供给他们10两小麦20000科尔，大麦20000科尔，酒28000特，油28000特。提洛王西兰回信给撒罗瞒说：“上主由于爱慕自己的百姓，所以立你做了他们的君王。”西兰又说：“创造天地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应受赞美，因为他赐给了达卫王一个智慧的儿子，聪明机敏，可为上主建造殿宇，为自己修筑王宫。我现在打发一个具有智慧和才学的人去，他名叫胡兰阿比，是一单支派女人的儿子，他父亲是提洛人，他精于金银铜铁、石木、紫色、红色、蓝色、细麻以及朱红线各种工作，善于各样的雕刻，又能设计各种托于他的技工。这人可与你的祭师和你父亲我主达卫的祭师一同工作。我主谈及的小麦、大麦、油和酒，请即运来分配给仆人。我们必照你所需要的，在黎巴嫩砍伐树木，编成木筏，由海上运到约培，以后你运到耶路撒冷。”撒罗瞒按照他父亲达卫所统计过的数目，又统计了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一切外邦人，共计153600人，委派其中的70000人做运夫，80000人在山上凿石，3600人做监工，督促人民工作。